好像好无限，太遥远。让风吹干我的脸，痛就看不见。是谁一直在身边？别抱歉，别怀念。你爱我一点，你是我一爱与不爱的极限都疲倦。